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这是谁说的轨道里，就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牵着我的手一起到黎明，傻傻的看着我说你有多爱我，这感觉已足够，牵我的手，我知道 首非常甜蜜的歌曲，来自姜育成的《浪漫爱》。那么这首歌我记得好像在某一个相亲节目牵手成功的时候会听到播放这首歌曲，不知道是《非诚勿扰》还是《非常完美》，也是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啊。好，继续来听到的是花粥的《你需要什么》。 究竟是需要一个女人在夜里代替你的忧伤，还是需要这个女人在清晨为你煮一碗粥？你是需要她对你崇拜来满足你那幼稚的虚荣，还是需要她的包容忍受你的倔强和坏脾气？宝贝，你究竟需要什么？我多想给你我所有的。宝贝，我们不在一起，这生活是最大的难题。究竟是需要一个女人在夜里代替你的忧伤，还是需要这个女人在清晨为你煮一碗粥？你是需要她对你崇拜来满足你那幼稚的虚荣，还是需要她的包容忍受你的倔强和坏脾气？宝贝，你究竟需要什么？我都想给你我所有的。宝贝，我们不在一起，这生活是最大的难题。宝贝，你究竟是需要我还是？ 看着你好美丽

一座古郡，流传了千百年佳话，跨越了2300多年星辉。三国演义从这里开篇，桃园义气到此处寻根。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从这里开启他的传奇一生，为水晶注解留下不朽巨著。李道元从这里出发，游历华夏千山万水，诗人贾岛在这里推敲苦吟，六祖禅师慧能，易经大师邵雍从这里开宗。千年文化积淀，八方文化交融，您现在的位置是千年古郡德信涿州，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涿州之声。涿州之声，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玄子的男朋友。记得玄子之前有和潘玮柏唱过不得不爱，那之后就没有再看过他的作品。那么这首男朋友也是他跟自己的前男友的一次对话呀，告诉他都怪你当年没有好好的珍惜，现在我已经忘记你。我想很多的这个在恋爱当中的人都是这样，刚刚分手的时候会愤怒，可能会忧伤，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又会发现其实已经将他忘得很干净了。好，继续来听到的是赵雷的南方姑娘。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象满谈着理想。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赵雷的《南方姑娘》。那么这首《南方姑娘》呢，也是在我们电台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可见是很多人都很喜爱这首歌，也是唱出了这个南方姑娘的一些典型的特色啊。要是不听这首歌，我都差点忘了我自己就是一个南方的姑娘。好，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不太熟悉的歌曲，但是周琳觉得非常好听啊，来推荐给大家，盛小梅的《幸福》。